榜，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讲健康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平时当中呢可能会一些老年朋友突然发生的，就是如何通过抗脑血管硬化来防止中老年人发生脑卒中。其实说到脑卒中啊，可能对于这个词儿呢大家都觉得比较学术哈。其实说到底呢，猝可能就是猝不及防，就非常快的意思。那么如果这人得了脑卒中，实际上非常快的得了什么呢？发生什么了呢？ 就是发生了两种情况哈。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颅内的血管堵了，而且这种卒中就是指大的血管完全被堵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颅内的这个脑组织哈，就会有一个大面积的缺血缺氧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人的这个行为哈，比如说我们肢体的运动，我们面部的表情，以及我们语言的能力，视觉的能力、听觉的能力、嗅觉的能力，都是由脑细胞来支配完成的。那么我们如果发生了一个大面积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坏死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脑细胞呢就不能指挥我们的肢体进行一个灵活的运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就会出现一种肢体活动的不灵活呀，半身不遂呀等等这样的情况。甚至呢会有语言的不清，对吧？还有呢像这个视力呀、听觉呀或者是嗅觉呀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呢是脑血管堵塞造成的。 实际上就刚才您提到，就是大脑呢它的组织呢缺血缺氧突然的，然后呢就造成这个组织细胞的这个坏死，然后出现了这个脑梗，然后就半身不遂了，就非常快的情况就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脑梗这种情况哈，大部分它是在小中风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还有的人呢可能前面没有小中风，这个时候呢突然一下发生大的脑梗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发生脑梗之前都会有一些预兆的，可能不被我们听众朋友所识别哈，所以呢最后造成了大的这种脑中风的发作。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平时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头晕呀、头疼啊、失眠呀这样的情况哈，或者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有这种情绪的障碍，就是总是觉得情绪很低落、很心烦这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情况呢并不被听众朋友所理解，也不被听众朋友所认识到，这个是我的脑血管出了问题了。那么我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病得严重了，这个时候呢突然一下发生一个大的脑梗了，直到我们有一天说不出话来了，手拿不住筷子了，甚至是有一天突然昏迷了，被送到医院去进行救治了，我们才知道是 脑血管发生问题了，发生脑卒中了。 那这个是脑卒中其中的一个，就是脑梗啊，刚才您说造成的这些症状哈。另外还有一种是也被称为是脑卒中。 对，另外一种呢，赵老师，就是出血性的卒中。 哦，就是脑出血。 啊、对、出血就是大脑里面的这个血管啊，它不是被堵了，它是这个脑血管破裂了。哎，脑血管破裂这个危险性比那个脑血管堵了的那个危险性还大。哎，那么脑血管破裂的这种出血性的卒中呢，这个时候病人的表现呢，就是一个剧烈的头疼，哎，然后呢会有恶心啊、呕吐呀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时候病人的那个呕吐啊，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喷射样的呕吐。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正常情况下病人的这个呕吐呢，他先有恶心的一个症状啊，觉得胃里往上翻翻翻，最后然后吐出来。但是这个高血压这种出血性的脑卒中这样的呕吐吧，病人是那种喷射样的，就是说他没有恶心的这个环节，直接胃内容物哗一下就吐出来了。哎，而且这个吐的东西非常多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救治不及时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呢对生命的威胁非常非常之大。哎，即便是抢救成功了，哎，其实呢到最后还是植物人呀等等，生命非常垂危。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哈。这个听众朋友的母亲呢是84岁，哎，她当时就是她这个妈妈，突然一下就是昏迷了，然后送到医院里面以后呢，医院里面就说她是一个脑出血，当时就给这个颅骨打了个洞啊，把这个就改善了她这个颅内高压的这个情况，把出血的这个血液呢也是给抽出来了，但是这个病人还是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因为这个听众朋友的哥哥呢，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就说对他这个妈妈全力抢救，在当地医院呢说是不行，抢救不了，就是要送到就是省城医院吧这样的，然后再去。这个时候呢就又开着车送到省城医院，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月过去了，他就是被送到的上一级医院里面呢，这个病人一直是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是还是没有，就是说您说这个抢救不成功吧，他的这个生命体征是在的， 对， 您说成功了吧，他只有呼吸心跳，只是偶尔能睁睁眼睛，也不能跟亲人进行一个交流， 有点类似像植物人似的， 植物人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吧，就是儿女们非常的这种疑惑啊，而且这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呢也建议他们出院回家进行一个休养，所以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儿女就非常无奈，您说领回家吧，老人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植物人的一个状态，您说不领回家吧，我们不救了吧，这个时候自己的母亲怎么舍得不救呢， 心理上是完全过不去的， 对，所以你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状态，比如说这个脑梗，我们及时的送到医院里面去救了哈，因为这个脑梗血栓形成以后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时间窗，就是6小时你把这个血栓融化掉啊，这个时候脑组织它的那个损失的就是死亡的那个面积比较小嘛，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生还的哈，生命是能保持住。如果要是6小时没有被送到医院里面把血栓溶解掉，就是12小时，那么在12小时这个时间窗内能溶栓的话，也是可以保证生命的存在，但是就没有6小时好。如果要是12小时还没有送到医院进行抢救，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就可能变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一个脑组织的这种死亡，那这个时候这个病人留下的这个后遗症可能就比较重了。那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吧，就是说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病人还是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种肢体活动的不灵活，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的心理负担很重，因为你想一想啊，正常人出去以后可以自由的行走，那么我们这个得了脑梗后遗症的人行走是很不方便的，甚至有些人是瘫痪在床上的， 这个时候就不说家里人花多大的力气来伺候我们，让我们生命得以延续，这个时候自己也会觉着负担很重，给家里人添了很多负担，而且经济上也有非常重的这种负担。 所以呢，听您这么一解释的话呢，不管他是脑梗啊，这个性质的脑卒中，还是说脑出血性质的脑卒中，实际上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对， 真的是非常严重啊。不管是真的是植物人类也好，或者说是半身不遂了也好哈，你说无论你个人还是给家庭，都带来了严重的一种负担和损失。 对， 真的像有些人哈，可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呢，家里的经济水平都挺好的了，这一病一下又回到了解放前， 对， 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一定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那为了来预防中老年人发生脑卒中的话呢，我们要通过抗脑血管硬化来入手。哎，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 赵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哈。我们之所以发生脑卒中，其实在脑卒中发生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脑动脉是硬化了的。但是这个过程并不被听众朋友所重视。所以说我们发生了脑卒中，比如说有后遗症了等等的这种情况，这我们心里已经明白了啊，这是脑血管硬化造成的一个很严重的结果了。那么收音机前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比如说我平时就有头晕啊、头疼啊、睡眠差呀、情绪障碍呀、总是闷闷不乐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呀这种情况啊，或者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对吧？房颤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有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这种情况，其实有这些情况的人也证明着您的脑动脉都是硬化的。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防治脑动脉硬化，第一是可以预防脑卒中的发生，第二呢是可以通过这个防治脑血管硬化来解决我们脑卒中的问题，就是解决我们已经有了脑梗后遗症等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抗脑动脉硬化这种手段来解决的。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脑卒中哈，不管是这个脑梗性的还是脑出血性的，我们要想远离它，一定要从血管入手啊，就是关注血管的健康，这点非常重要。那么从脑病产生的因果关系来看呢，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保护好我们的脑血管才能够做到一劳永逸啊。 对，尤其是要把脑血管硬化的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让我们不发生脑卒中的一个关键。 那如果呢大家呢想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血管，或者说现在您本身就有脑血管疾病哈，为了更好的预防呢脑卒中的产生，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将给您介绍有关的一些具体的方案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确实现在有脑血管疾病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哈。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在吃西药啊等等的哈来控制着啊，但是心里还是有负担的。那现在呢咱们可以针对这一些人群给他们指导哈，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那么听众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有高血压的这种情况，都在服着降压药， 对， 或者是有头晕头疼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都在对症的处理，但是并不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脑血管硬化，这些问题最后会引发脑卒中，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不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的呢，是我们为听众朋友找到了一个就是解决我们脑血管硬化的这个办法，通过解决脑血管硬化的这个办法来防止脑卒中这样的意外事件发生。 所以您说这个特别重要哈，您只是说单纯的把血压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但是

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为宋太祖熬制了独特的所谓的醒脑汤。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宋太祖的病症呢得以了痊愈，身体呢也是恢复如初，于是他非常的欢喜，就任命雅祥为太医院判。太医院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一个医疗机构，当时呢被一些庸医弄得是乌烟瘴气，雅祥呢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那回乡以后呢，雅祥一边呢为老百姓呢来治病啊，另外呢还专门的研究医术，终于976年完成了他的《血瘀伤论》和《百草集》的编写工作。那刚才呢通过这故事啊，大家可能知道一个醒脑汤这个词儿哈，当然这是我们俗话说的一个醒脑汤啊。那关于这个醒脑汤对于比如说我们这个抗血管硬化呀，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改善呢，它的作用真的是非常大啊。 嗯， 确实古代的伟大的医学家雅祥他创造的所谓的醒脑汤哈，可以说是医学史上非常享有盛名。那么现在呢，虽然说我们的医学呢也在飞速的发展啊，但是雅祥的很多处方和成药制剂呢还在医学工作者不断的采纳啊和研发。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把雅祥的这个醒脑汤的这个方剂呢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提取出来了，提取出来以后呢进行了一个高渗的一个凝剂，那么这个凝剂成的这个植物凝剂素哈，对于听众朋友的这个抗脑血管硬化溶解血栓的形成有着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个头晕啊、失眠呀、头疼这样的症状，或者已经有了脑梗塞的这种后遗症这样的症状啊，都可以用这个雅祥的醒脑汤组方来进行干预。 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4月11号将举办的这个所谓的醒脑汤组方的一个说明啊，比如说它如何呢预防高血压以及并发症哈，同时呢我们也就动脉硬化免疫检测哈，以及高血压风险的评估这些方面的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么具体呢我们这次活动啊场地有限，名额有限，只需要呢30人参加，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当然了，通过这期节目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所谓的醒脑汤特别的感兴趣，当然这个药方的名字并不叫醒脑汤啊，这是一种俗称，所以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做进一步的交流。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祥，字儿书同，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祥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祥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